总是现在来去之间寻找自己假装的爱，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感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菊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记忆的深渊，我的心曾经因为

不到真心有多少，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以为你只对真心有多少，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， 等星月飞过，泪劈下来，就算。

心过度，我不会让自己苦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无助。 Well, it's got the good disco beat. Get down. Let it go. 有着明显的火热，吹着海关的那个太阳，冬季走热，端着洋螃蟹的正在发光，也带上墨镜，外面提着这才帅，下着雨带来晴朗空气才更惬意，吹点清风吧才更舒服，来听听音乐伴的炎热和酷爽，check it out，炎热炎热的夏季，冬季之中虽然没有没有一丝凉意，我只想让自己拼命地逃到天边去，也许可以吹阵风，下上一场大雨，让人觉得风里凉凉，痛痛快快淋漓，让我们在一起舒舒服服地透透气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《死心眼》，有时候呢需要变通一点，不要太钻牛角尖了。好了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次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面吧。 永远有多远，想了一整夜，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，是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眼，爱你浪费多少时间，你不会发现。